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系咧，即系讲理想啊，有咩错咧？即系讲下咧，即系我睇咗一份报道啊，零一嘅。咁就讲咗呢啲中港两地拍拖啊， 分手， 中港两地婚姻啊咁嘅嘢。咁我真係想有啲 comment 嘅。 係。 啊，你知道我好多朋友係咁样㗎啦。但 comment 之前呢继续拉下宝宝嚟㗎係咪咁啊讲下而家真係好 hit 嘅话题啊。本来今日呢我想攞嚟讲下国安法，即係延续个上次点样睇国安法系咪真係国安法系错嘅你嘅定啱嘅。 啲老友都。 我就諗住呢次我出嚟讲嘅。我今次咩反而拗啦，因为而家有緊熱㗎嘛。新疆棉我聽聽。嗱而家你我喺出面見到啦，即係有啲甚至乎有啲 KOL 啊，好似奧杜汶澤啊，佢都可以而家點上咗身咁㗎，佢都話自己我著 Nike 而驕傲㗎。 哦係。 嗱喂坦白過嚟，喂我唔會覺得我著 Nike 而驕傲㗎。即係而家我係杜汶澤，我已經咁講啦，我能夠白手興家我驕傲。我係黃絲我驕傲。我唔会用咩我着 Nike 而骄傲㗎。即係有乜理由一个品牌嚟我骄傲先。你系咪真系即系而家其实都话即系一个细啊一个而家话一齐话唔用新疆棉。咁大家都话唔用新疆棉嘅品牌就系好。系咪喂其实错㗎。 点解呢 你知唔知而家集中喺新疆棉三个字咋其实你知唔知点解新疆棉嘅背后系因为点解要禁用佢啊 因为用咗嗰啲叫 强迫劳动 系啦系啦 ，OK， 用嗰啲叫奴隶啦， 系啦啊，咁啊，因为强迫劳动咧，咁我哋就要抵制新疆棉 ，fly，OK 嘅，我哋系抵制强迫劳动，记住，唔系抵制新疆棉 ，Nike 又好 ，Adidas 又好，啊唔好话我起码知啦 ，Nike 一定系噶啦， 我哋 有冇用过童工啊？ 中国应该冇啦，系嘛？即系以前历史我 可以话你听，即系话你有冇强迫劳动啊？嗱，你唔系一定话要用新疆棉，即系新疆嗰班维吾尔族嘅人运币禁闭咗，佢哋要用佢劳力夹硬佢俾佢做嘢，为之强迫劳动。其实某程度我叫你加班，其实都系一个强迫劳动。你知唔知？你知唔知点解噶？系咪啊？我唔愿意加班嘅话，你要我加班，你就强迫劳动啦。但系因为你威权底下。我唔敢唔加班嘅你畀錢我一件事啊係咪加班就係一個強迫勞動。咁唔係就唔會有最高工時。 咁如果咁啱啦咁唔過最高工時咪得囉。 唔係就而家加班嘛加班就過最高工時啦八個鐘以上。明唔明啊 唔係最高工時有時係本身我做十個鐘啦當咁係最高工時可能係十四個鐘即係可以加班加四個鐘。再超過就唔得。 sorry, 唔係。 應該係喎。 其實應該一個人呢係唔應該俾人強迫開嘢嘅。 強迫就係囉咁但係有啲人自愿啦。 自愿例外啦。但係有冇咁講其實有邊個人係強迫即係可以自愿會開嘢嘅講真坦白講。即係坦白講所有開嘢基本上都係強迫因為強迫勞動。你唔好同我話我搵多啲錢喎。其實坦白講你係可以加人工俾人㗎嘛。而家譬如啲咩996係咪 ?996。 咩996啊 ?9 點到9點每個禮拜六日。 係啦。就呢個咪一個強迫勞動嚟㗎啦。OK。我哋問題 係。睇下先。如果嗰個合約寫明996就唔係強迫㗎喎。返工 其實根本就係。一個做 IT 嘅其實基本上就係朝九晚五根本就係啦。一朝九晚五一日做五日嘅工作嚟嘅。996係你自己私人唔夠做而去做嘅。 睇下佢有冇寫囉。 係唔關死唔寫。你自己要自愿即係坦白你驚俾人找自愿做。但你對出面講呢就唔係自愿做。即係出面同你講就話你自愿其實你根本就唔自愿啦996。因為你做唔到你俾人找㗎嘛。佢何來自愿啦。明唔明即係問題上我哋如果我抵制新疆棉係抵制背後嗰個意思。OK?OK?而唔係抵制新疆棉我哋係抵制呢一個強迫勞動使用童工 ,ok?Adidas 又好 ,Nike 都好我唔相信佢哋冇用過冇叫人加班唔係 Adidas 上唔係 Nike 上我話俾你聽 喺佢哋嘅工廠，喺越南嘅工廠，唔好話大大陸啊，唔黑大陸，越南嘅工廠有冇叫人加班？好，你間工廠冇，你外判俾人嘅工作嘅、外判嗰啲越南嘅其他山大廠， 嗯， 有冇叫人加班？有冇用過童工？ 冇。 你好少人知有冇用過童工？ 唔係應該嗰個寫住吧。其實 你寫咗啫，嗱，我聽講，你識做製衣你就知啦。 嗯， 我寫咗，咁我遵守啫。但我會外判一啲工種俾一啲山寨廠㗎嘛，因自己做唔曬嘅話就要外判俾山寨廠㗎啦，係咪先？個山寨仔用咩？基本上我係未必會知㗎喎。 咁係。 係咪先？嗱，喺淨係喺製衣呢一樣嘢，就已經90%會用山寨廠啦。因為點解？因為自己訂單接有訂單做，做研究啦。譬如我自己嘅訂單多頭，我要趕，我要交貨俾人嘅話，我係一定要請一啲山寨廠嚟幫我做㗎嘛。我自己寫明唔用新疆棉，我自己寫明唔用童工，唔需要人強制勞動，但係唔代表我嗰間山寨嚟令我鬼索嗰間山寨廠會真係會執行㗎嘛，咁多我都管理唔到㗎嘛， 係 咪先？你個 Nike， 你個 Adidas 都係走嚟嗰間大公司嗰度睇佢哋個生產啫，係咪先？佢哋唔會睇到山寨廠㗎嘛，其實某程度。咁山寨廠存在嘅嘅強制勞動，佢哋嘅童工，何來保障？你着緊一件 Nike， 你着緊一個 Adidas， 你有乜可能會有呢、這個咩榮耀啊？我 sorry， 唔好意思，你要知道我你而家你抵制緊嘅係乜嘢？ 抵制緊嗰啲棉花咯， 唔公平啊！咁就你要睇個睇法啦。我聽我個朋友講啦，這個朋友唔開咗名，一開咗名咧，你就會將佢嘅光環脱低噶啦。OK， 一好有光環嘅老友， 好有光環嘅啦，係 咁我明白。 啊，知啦，佢曾經講過，佢曾經講過一句説話：如果工場唔血汗啊，嗰個人就好血汗。 咁樣講， 你明唔明佢嘅意思啦？我我係反對嘅，但係佢唔係無佢嘅道理，唔係無佢嘅道理。 其實呢， 即係我最簡單，哎呀犀利，你俾我俾你講先，冇事。我俾老阿屌啊，話我唔俾你講嘢啊。我 因為我意思即係話咧，因為有啲工人係真係想搵多啲錢啊。 係，唔排除。 即係大陸人係同點解大陸人嗰陣時咁受歡迎？ 咁勤力。 就因為你相對其他東南亞國家咧，係肯加班肯做。 但未必真係自愿噶嘛。 唔係，佢好多就係肯自 愿。個老細要你加唔到，你唔加。 你去到如果菲律賓、越南真係唔加就唔加，唔做最多，即係人哋就係咁，有個民族就係咁咯。所以點解啲人咁鍾意大陸開廠呢？我就知咯。咁同埋真係話想搵多啲錢，呢個真嘅。 係 係，你繼續。 即係其實我就因為好簡單，你冇買賣就冇剝削，你冇買賣就冇傷害。嗱呢樣就真係嘅。你自己可唔可以做到冇買賣啊？自給自足啊，除非做到咁樣，你先至你做到一句，你着紧一件自己制造嘅衫，你就觉得自豪啦。你明唔明啊？即系坦白讲，点解我只系得闲抽下水啊，讲下呢几日，我唔够胆啊。因为我翻到屋企，我够唔够胆讲话？我抵制新疆棉啦，我唔够胆讲。 因为 我屋企用紧嗰条毛巾， 我可能已经有。 我张枕头袋，我个被单，我屋企张地毡，系咩物料我唔知。有冇新疆棉我唔知啊，咁而家我出嚟讲话，屌你啦，仆街冚家铲，你又用新疆棉嘅就冚家铲啦你 ，sorry 啊，我做唔到。其实讲嗰个都做唔到。 其实呢啲啊，嗰啲叫态度啫。 所以咧，坦白讲，我成日觉得 用。即系 Nike 系咪真系 Nike 个真嘢？即系咁讲，系咪先？ 未必系啦 吓。直情而家话 Nike 都卖到爆晒，一减价系嘛？咁啊，啲人又话部分人系咁咯。 唔系，睇你。我成日觉得佢嗱，香港人做嘢好捻极端。哎，而家你做乜？嗱，你追你嗱你。而家你唔抵制新疆棉，你只仆街嚟嘅，唔好咁样讲，即系唔系咁样嘅话先啫。即系抵唔抵制，你自己可唔可以做到先？首先一，你要求啲人哋去抵制嘅话， 唔系啊。而家就系香港人唔会抵制嘛，继续着 Nike 着成咁嘛。 唔系，啲人抵制用新疆棉嘅人啊嘛，抵制用新疆棉啊嘛。 唔系，即系而家咧， 而家系抵制用新疆棉啊嘛，系咪啊？ 唔系， 而家系咪抵制用新疆棉？ 唔系， 点会唔系啊？ 而家系嗰啲公司抵制用新疆棉，所以啲大陆网民抵制嗰啲服装公司 H&M。 咁我而家讲 咁而家香港人咧就系要着 H&M， 因为 H&M 抵制新疆棉。 嗱 你咁咧，呢個方案係錯嘅。 點解咧？ 我著 H&M， 我支持，我唔用新疆棉啊嘛。H&M 簽咗， 咁你自己本身有冇用？有冇用新疆棉嘅嘢？ 佢係支持 H&M 啊。 咁你有冇？你屋企有冇用過新疆棉嘅嘢？ 唔係，以前有冇用過新疆棉？以前買落可能佢未係嗰樣嘢嘛。而家就話新嘅。 你聽我講樣嘢啦。 你 概念錯咗。你聽我講呢樣嘢啦。 嗯。 呢、這個責任完全唔應該喺我哋消費者度。呢、這個責任，呢、這個社會責任係應該喺你嘅品牌度。 而家品咪支持個品牌啦，所以因為品牌肯簽話以後有新疆棉嘅嘢我唔用啊嘛。 我 所以我而家支持 個品牌。我咪啱啱講過咯。我咪啱啱講過啦，你認為你話唔用，你實質上你用嘅廠，跟住佢嘅山寨廠用唔用，你自己唔知啊。 唔係你等 我啱啱咪講完咯，我唔會俾你駁到我。 而家個問題係我要支持間公司，因為間公司肯簽嗰張紙。 唔係，其實你根本就應該唔採用，你做唔做我都唔，我唔係一定要支持你呢間公司。我支持我。我買 Adidas， 因為你好睇。 唔係咁，我咁我問你點解？ 即係啱啱講，我唔會買 H&M。點解？因為佢啲嘢唔靚。 咁唔係， 一啲都唔時尚。 咁點解？ 我咪有權買，我點解我哋要支持你 H&M 啊？我有權唔支持你嘅。你用唔用新疆棉？你唔用嘅話，你係應該唔用。唔係喎，因為你唔用嘅話，我要支持你。明唔明我嘅講法啦？ 哦，咁我唔係咁，我而家問你先。咁點解大陸網民買咗對 Nike 要燒？ 呢佢哋嘅事啊！ 咁而家就係因為大陸網民對嗰間公司做出啲咁嘅行為，我哋要反抗。 O、okay, K， 敵人嘅敵人嘅朋友， 你就咁樣講就真係錯曬。等於黃店一間唔好食嘅黃店，好似屎一樣咁多難食嘅，你會為咗你嘅理念走去食嚿屎？ 咁但係我唔會去藍店食。 嚇、啊！ 我揾間好食嘅黃店咯。 係咯，咁 去藍店食，咁我唔一定要支持。之前咁啊，而家即係話我唔著大陸品牌咯，我而家抵制啲藝人咯。 嗱，如果調翻轉啦，咁調翻轉， 藝人就係 如果李寧八度三嗰度， 嗯， 唔再用新疆棉，你會唔會著？ 如果佢肯簽，我會支持喎。如果佢肯 支持，你唔會著？ 係啊，我會買㗎。三六一好慘嘅，大班人著緊啦。 我真係覺得窒。 咩啊？你個人嗰個感覺就 三六一度，我都係用 Adidas 講嘅講法。我買三六一度唔係因為佢用唔用新疆棉，係因為佢唔靚。 咁佢好多咁有啲人覺得靚㗎嘛？你一刁民又覺得唔靚啫。 你如果你覺得靚嘅，你唔需要理佢係咪新疆棉，因為呢個時候用新疆棉嘅責任唔喺我哋消費者度。是在你品牌度， 即是如果你咁讲就都得，但是呢因为而家。 因为我哋消费者我哋唔可以每一样嘢我自己都审核。坦白讲一样嘢你明明白，我唔可以买一条睡裤，或者我买一条毛巾，我买一条地毡，或者我会查我个梳化入面嗰个海绵系乜嘢，我唔查唔到。呢、這个责任唔应该摆喺消费者度，一定系个品牌问题。 咁我咪信个品牌囉。 好啦，点信呢个品牌？ 品牌写咗话冇，咁人啊，梗系要信噶啦， 系咪先？ 你唔信嗰、那个，唔系你咁，你唔信嗰间咁大间嘅公司？ 依家个品牌嘅责任，总之，所以佢品牌唔系话个品牌而家话唔用新疆棉，我要支持你。我系我知唔知你好，你都唔应该用新疆棉。 咁唔系咁，如果 唔好本末倒置， 唔系本末倒置。咁如果个新疆棉冇，唔系如果个品牌冇话，即系所有系劳工系奴隶整嘅嘢，我都用嘅。Hugo Boss， 你可以， 佢幾靚我都唔用。 你有權用嘅喎。 唔係，佢幾靚我都唔用，咁我有冇呢個權利先？ 有權你有，即係消費者啊嘛。 咁而家就係因為佢嘅嘢，佢有嗰個心，佢唔靚我都用，咁得唔得？ 咁其實我咁咪黑薄自己咧？ 唔會黑薄自己㗎。 點解唔啊？ 你 即係啱啱講啊，即係嗰間嘢。煮嘢唔好食嘅，但我都嚟食，因為我啲 而家買。其實 咁你咪犯咗龍門餐廳嗰個問題咯。 牛哥而家就咁， 明唔明啊？ 其實而家就香港暫時冇人走去 H&M 排隊買 H&M 啲嘢啊嘛，係咪先？有冇先？ 喂，點解？喂，我今日就見到好多人買 Adi 啊。 唔係，但係個問題 Adi 因為減價，大陸人都買啦， 係咪先？ 大陸人自己買個 網站。點解唔買 H&M？ 係因為 H&M 嗰樣嘢根本就已經唔時尚。 其實而家應該 根本唔好睇，我係咪唔會買？ 唔 係，我唔理你用唔用新疆棉，我都唔會買 H&M。但我一定會繼續買我嘅 Adidas， 因為點解？我唔理佢用唔用新疆棉，我都買 Adidas。 其實而家個問題 因為好睇， 唔係即係我同你個分歧喺邊咧？即 冇大分歧嘅。 唔係個分歧有。 咪真係爭到啊！ 個分歧就係話咧，你就覺得。而家嗰啲，因為而家香港有咩人 去買 H&M 啊？冇啊，特登因為呢單嘢啊嘛。我哋係唔會燒咗件 H&M， 因為而家香港人就係、是，或者我買咗件 H&M， 我著出嚟啊嘛。好似我買咗對 Nike， 我今日呢兩日特登著，好舊噶啦，兩三年前佢未爛，就係、是、證明我要支持佢，我繼續著出嚟啫、 啊。好啦，大佬，你見到啦，其實你知啦，我好多 Adidas 嘅嘢噶啦，我基本上 即 係係噶啦。 你照用噶嘛？ 我著係唔係為咗因為？新疆棉啊， 唔系啊，我而家所以就系话，唔系啊，而家香港人着就冇话因为新疆棉嘅问题， 唔系喎，我 系因为大陆人抵制我哋去着啫，证明我哋 咁咪真系，咁咪真 系，我唔系特登去买，我本身有，我唔搣烂佢得唔得？ 咁你咁嗰个讲法，咪唔系讲紧话抵制新疆棉咯，系因为大陆抵制，而系你抵制大陆咯， 大陆嘅网民，唔系抵制大陆错。是大陆的网民。 好、okay, 嘅大陆的网民咯。 是即是那些 总之就真 是烂。 总之就是一样 东西 啦。在大陆要不拆的东西我们就要拆啦。咁样啦。 不是。 好啊。 大陆有两方人咯。他网上 Nike Adidas 买到爆炸你知不知道 我知 道。那到那些是不是大陆人先在大陆网站买。 OK。 那我们不是不拆我们是拆那些所谓打着爱国口号去做一些民粹的东西的人我们要跟他反抗他。我的理念就是这样。 我就最简单，呢、這个问题唔应该摆喺我哋个身上面，系应该你自己品牌负责。好唔，我买唔买你嘅嘢，系睇你哋自己啲嘢好唔好睇。H&M 我做下睇点样我都唔会买嘅。嗱，优衣库梗系唔用新疆棉啦，我宁愿买优衣库。OK， 咁另外香港人，我觉得咧， 系咪先？ 有嗱，香港人 有时真系好极端，香港人你记唔记得？ 香港人有样会做，即系话如果系。嗰間嘢冇話唔用新疆棉咧，佢就唔買咯，即係調翻少少轉，你明唔明我意思先？即係香港人唯有做依樣咯。 唉，我覺得唔好難為自己。藍店 你 好食嘅我都會食。啊，我就覺得咁樣。 藍 坦白講啊，我哋夜晚食嗰間牛雜麵，牛雜麵係咪藍店？藍店你未知啊？ 就係啦，佢冇話自己係藍店，所以我哋再買啦。你明唔明啊？如果佢話自己藍，我一定唔食。就咁簡單啫嘛，因為有啲真係話自己係藍店噶嘛，咪唔食咯。空姐 香港人啊，香港人啊，淡仔啊，係咪藍我都唔理啊，已經 即係等於嗱，即係講下我啊。 啊， 我點樣抗爭法？誒、冇時間，下個禮拜就係講埋呢 度。啊，下個禮拜先講俾你。 好， 下個禮拜先講。 你講下你正題。 啊，正題真係佢真係講正題。 好。 即係坦白講，真係好運嘅我。 嗯。 好運嘅，後我冇嘢講嘅時候咧，嗱我首先我事先聲明先啦。嗰度冇嘢講呢我就會講返嗰三單靈異事件㗎喇。我一日未講個靈異事件呢就即係一日都仲有嘢講。o k 咁其實呢好好彩。本來呢幾個呢幾集呢我要講返個靈異事件㗎。咁即係唔好以為應該唔好係靈異事件應該係一啲我解釋唔到嘅嘢啦喺大陸發生嘅咁樣。 而家唔使講啦。 唔使講住。因為點解呢因為好運。隔一段時間呢 就有嘢俾你。 就有新聞有啲去關於戰艦嘅新聞即係唔係你叫雞㗎係咪先都有啲咁嘅新聞就會彈出嚟幫輕下。今日啱好又有兩單。我先講第一單先啦因為呢單就應該一定夠我哋埋一集㗎啦。就係香港01嘅。咁呢就講緊一個中港兩地拍拖談戀愛嘅。咁嗰個深圳識溝條女喺深圳嘅香港巴打啦我哋嗌巴打啦嘛叫炸風啦咁化名嚟嘅啫。咁佢話呢而家呢因為即係中港封關呢我哋好耐見唔到個女朋友啦。自己因為工作嘅關係呢就唔可以14日隔離。佢嗰時講係14日其實而家係14加7。而家又唔係啦而家係見面變返14日啦。咁講下因為呢樣嘢我又諗返下個禮拜先講。不過下個禮拜我唔知疫苗嗰啲假成點我唔知所以有時我講呢啲疫苗啊啲政策呢錄音嗰啲呢之前錄咗呢可能會有啲出入㗎所以網友大家要諗下。咁我睇咗嗰段新聞呢咁其實講幾好嘅咁呢一 pair 情侶就話呢個阿峰呢就喺香港從事文職工作嘅喺內地就讀大學嗰時候就識咗咗個前女友咁就都大學生嚟嘅咁就係前女友即係其實某程度可能分咗手㗎啦。 因為單嘢就話佢哋分咗手。 係啦係啦係啦。 你明唔明 即係話佢分咗手啦。 係因為已經分 咗。咁呢佢最後一句我覺得佢好啱嘅。即係而家佢講過一直呢你咪喺度自嗨有疫苗呢都未必知道可唔可以通關嘅。OK? 因為佢話到你看內地到而家都冇講鬆口嘅。 冇讲过话打咗疫苗就可以免隔离14日，一直都系我哋香港人喺度自嗨。 嗯， 呢、這个讲法就系我嘅讲法嚟啦。OK 啊，好，我唔讲呢个呢个 topic， 我唔讲呢个打唔打疫苗上唔上大陆嘅呢个 topic， 我讲翻佢自己主要嘅 topic， 中港谈恋爱。OK， 中港谈 点解唔系抑忍咗你？ 就系、是、因为有 抑忍咗你，即刻分手一个好理由。嗱，你要记住一样嘢。嗱，你唔好话我诋毁国内嘅女性啊。嗱，即系可能有少少啊，咁啊，当然请谅啦。即系一年唔见，你点可以保证佢唔同人搏嘢咧？ 咁佢都保证唔到你唔同其他人搏嘢咯。 黐线点同咧？我系买家嚟噶嘛，我俾家用噶嘛。 拍拖啊哥， 一样俾家用噶。 嗰、那个唔系。新聞中嗰個阿峰有冇俾家用？ 佢冇講，佢冇講啦。 你個老友有俾啫嘛？ 我你老尾， 係咪先？ 佢唔係就聽啫。阿碌會同佢講，屌你老尾。 你個唔係我話你個老友。 老友啫嘛 ？OK。 你幾個老友㗎？ 我係行幾個老友咯。 前主持咯，即係唔係我哋？ 唔係關係，唔係。 即係另外一個前主持。 人哋嘅台嘅，人哋嘅台嗰啲啊，即係咁樣噶嘛？即係你唔可以保證㗎。就坦白讲，如果你而家喺深圳嗰个 culture，OK，、okay? 嗯、 男仔拍拖系俾一份俾照顾个女朋友，俾一份嘅系天公地道嘅 ，OK， 啱噶，我觉得啱嘅，明唔明啊？即系我同你拍拖，同啲大陆妹拍拖，深圳嘅，我每个月俾翻10,000蚊你， 太贵啦， 要包埋租，包埋租啊，包埋租。俾10,000蚊你， 非公价， 我觉得系公道嘅。 你觉得公道？ 吓、啊，呢个公价嚟噶嘛？而家公价嚟噶。 喺深圳而家识个女朋友咁贵嘅咩？ 少啊，包埋屋啊嘛。 有冇感情先？ 有嘅，有嘅，有。 即系有感情。 如果佢唔做嘢嘅话，你咁嘅梗系咁上下噶啦。你俾5,000蚊佢一个月啫，大佬。 你讲呢啲， 唔好咪孤寒啦，仆街！你5,000蚊一个月，即系200蚊一日都冇啊。坦白讲，你真系下下都落街食个馒头算咩？大佬呢大陸啲食嘢平嘅咩？成日諗住啲咩咯？咪整個南京牛肉麵咩？18蚊碗咩？咩南京牛肉麵18蚊碗啊？ 蘭州 啊？蘭州牛肉麵18蚊碗啊！仆街， 好鬼掛住， 係咯，屌好老實，價值 10,000蚊港幣，咁啊即係唔係10,000蚊人仔？ 啊5,000够租， 唔 係即係水電嘅咯噃， 唔會咁貴嘅。不過唔緊要， 你咪喺深圳咯，你咪喺咪招。 阿碌係結婚啊嘛，深圳。 即係阿碌其實未結。阿碌结唔结婚都话要租屋噶啦， 租屋你嗰两个人有电梯嘅、 嗯， 即系嗰啲叫做 studio 啦，3,000蚊到啦，而家喺罗冇唔系好近火车站，地铁站东门地铁站附近，3,000蚊到，咁、你咪俾5,000蚊女朋友咯，如果冇做嘢， 系咯，攞5,000蚊咯，咁咪唔知咁饮灯油火蜡咧， 即系10,000蚊啦， 灯油火蜡咧，上网费咧， 即系12,000蚊港币啦，系嘛？ 啊 咁12,000蚊港币，我追个港女都得啦，仲使翻大陆揾女朋友。 黐捻线啊！港女就两件事啦，你俾12,000蚊，佢唔会多谢你噶嘛。大陆妹唔谂到，听我先。大陆妹唔谂到，你肯俾家用咧，佢就会当你系一个老细。老细，我补埋汤俾你食啊！真系会有。 咁当老细， 港女唔会，港女唔会。 咁如果当老细几千蚊太少， 系唔系？佢即系呢个系大陆妹嘅优点。你肯俾钱俾家用，佢就当你老细。就算佢自己有一份工做，佢翻嚟都会做。OK， 明唔明白？ 嗯， 即系大老妹。OK， 但系佢一个唔好嘅优点就系、是、你唔喺度，你做乜？佢出场红眼啦，俾落冇你，但系会唔会你唔知道？而且我可以话俾你听， 等等。 OK， 地域歧视，你又证明香港嘅女仔唔会出轨，咪大把俾啲。 会， 唔系啊，咪就系大把。 大老妹。严重过你10倍， 应该话大陆妹服务好啲。 严重过你10倍 如果大陆妹做女朋友咧，基本上系帮你吹。 唔系，我系讲紧大陆妹。 港女就做女朋友。 我系大陆，讲喺大陆妹出轨嘅机会大一个香港嘅女仔。 大个， 我知10倍。 咁啊，大个。 好捻多，因为点解好捻简单？即系佢唔会话即系久别重逢，执翻剂。香港嘅女仔未必肯同嗰个 X 執翻剂嘅，唔系代表冇少，但大陆妹咧分分钟執翻剂嘅，只要你唔系嗌交分手嘅和平分手嘅，见翻即系随时即系 真係可以有乜嘢㗎喎。 我覺得冇俾錢。 容易容易好多㗎噃。 要俾錢囉。 咁唔加啫。 買份嘢。 俾唔俾人哋嗰件事啊。 咁你以前俾開， 出軌 咁你以前俾開，你再分咗手再搵佢，你唔使俾唔係啩。 都係俾，都係俾。咁容易啲㗎嘛。即係坦白講啦，你一個人香港仔香港男仔處於一個咁撚被動嘅狀態，一個月一年返唔到去，我唔係一定要幫晒，即係喺度踩緊個女仔㗎。個女仔開頭都好堅貞嘅，其實呢個講法我講過㗎以前。不過可能你冇有冇聽過啦，好堅貞嘅。咁譬如有個男仔以前前男朋友約你出去食飯，可能唔出嘅，約多兩次咪出囉。因為點解？因為你成年冇落嚟㗎嘛。啱㗎嘛，好啦咪出囉。好啦出去食下飯，咁個男仔想同你飲下酒喎，開頭咪唔飲囉。約多兩三次咪飲酒囉。點解要飲酒啊？因為你喺上面落唔到你陪佢㗎嘛。OK? 好啦對對飲下酒啦。嗰條前男友就想同你開房㗎啦，你開頭緊唔上啦，試得一次兩次三次，你唔好搏我住先啊，咁你都會去搏嘢㗎啦，點解佢搏嘢呀？因為你冇落到嚟㗎嘛。嗱佢會用一個咁嘅角度啊，我知你嘅唔係我講喺一個咁嘅角度，因為你唔落唔到嚟，咁我又搵人陪下囉。 即係嗰條女嘅角度。 係呀，佢就會食下飯啦，開頭食下飯都唔制嘅。慢慢食下飯囉，食下飯跟住可能搭膊頭，唔好搭膊頭啦，慢慢搭膊頭囉，慢慢搏埋嘢囉。其實呢個 culture, 呢個方法，呢、這個故事成日都有嘅，成日都出現。而且喺大陸其實坦白講，你係咩嘢啫？你係乜嘢？ 老細囉。 冇錯啦，你係老細㗎嘛。你唔俾人返 part time 嘅。 唔係等等先。 係咪先？ 你有真感情係咪呀？ 有真感情，有啊。有真感情，我唔係代表唔同人發生關係嘅。我有真感情同我發生關係係兩件事嚟嘅。 等等先，我想播下真係要播。 好啊， 我覺得你揾個廣東妹會好啲。好過湖南四川。 呢樣我又會覺得你係啱嘅。廣東係會好啲嘅， 係咪先？ 係，甚至乎係差啲嘅。 甚至乎有啲廣東嘅女仔會好過香港女仔，點解咧？ 或者肯大啲？ 唔係，因為好多香港女仔而家都係十幾廿歲先嚟香港啊嘛，你明唔明我先？即係本身都係大陸妹嚟嘅，其實。 明。所以呢坦白讲，如果有呢一个咁好嘅时间， 嗯， 一年之内见唔到你，一个好大分手理由。份外老母屌閪啦，讲我嚟讲你都晒捻你。呢集你冇听，你都晒捻你。黐捻事啊，自己你未听就自己分咗手咯。如果你仲未分手，你真晒捻你啊！我呢个 人，你等等先，唔俾钱就分手噶啦，唔俾梗系未分咯，好简单啫嘛。 我朋友，我朋友，你都识啦。 朋友定老友啊？ 啊， 定系戰友？ 唔系戰友，我朋友。 好朋友 ，OK。 我朋友，喺疫情期間， 嗯， 未上去之前， 嗯， 屌你老味都個個月匯錢過去啦， 嗯， 系咪先？佢琴日仲喺度同我怨，喺度怨，sorry。佢話佢嗰度要30,000蚊先至唔收咗個費。匯錢30,000蚊先至唔濕手。 佢好傳統嗰種㗎喇。唔係佢應該係用現金去匯。 係啦將咗佢去啲酒館店去匯錢俾個女朋友呢要30,000蚊以上先唔收啦。OK, 咁佢話次次都因為佢又好識計啲咁數㗎嘛。哎呀慳返手續費佢會計下啊呢排啲人民幣會升喎咁我就換少啲會跌喎咁換多啲啦咁樣。咁佢計呢條數。我如果今日人民幣有遲啲會升喎，咁而家我對多啲咯，咁我30,000蚊手續費我都俾啦，即係嗰30,000蚊手續費我都俾啦，佢咁樣計一條數㗎嘛，好似啱啱咁，我呢個朋友，我都諗住幫佢匯錢㗎，因為佢可能匯幾千蚊㗎嘛，我冇諗住幫佢匯囉，係先，但係今日我去嗰頭三門啦，咁我冇得匯啦，咁其實會係咁樣㗎嘛，即係喺個疫情期間你上唔到去你都匯緊錢俾你女朋友㗎嘛。咁啱你匯 有人性。 你匯一個月兩個月咪啱囉。 一年你再匯。 屌你囉咪一年佢真係差唔多一年㗎啦。冇一年都九個月㗎啦。 我又知道咁喎。 嗰朋友一年起碼九個月先之後先隔離14日上去啦。係咪先。 即係如果啲女呢就可以落嚟香港隔離探佢都得。不過呢佢一定要嗰啲探 佢。好難啦。 一 因为咧，佢一定要你，一定要你嗰、那个即系老婆老公就得咯。啊、但系女朋友就唔得，因为点解咧？佢要三个月嗰啲、嗯，即系要等你喺香港隔离14日。我问过，我打去1823问过噶。 你听我咪先啦。我一个朋友，诶、嗯，我都唔好得名呢、這个朋友人，佢咪谂住以咩旅游签旅游嚟香港，跟住谂住逾期居留咯。佢可能谂住有个朋友谂住咁样噶。 旅游签证14日嗰啲啊，嗰啲唔得， 三 个月咧， 根本就唔批，根本就唔批。 探亲证可以加签，我听觉得，因为我真系打1823。 即系咁样都啦，佢谂住攞旅游签证隔离14日，跟住过嚟再住翻7日，跟住都唔得， 唔得， 都唔得，因为根本就唔批嘅， 系冇啲证， 所以佢最后要打消咗呢年度。 而家拼净系批探亲证咯， 总之好捻简单。喺我嚟讲，有呢个问题，你仲听紧我？系、哦、牛哥覺得啱嘅，咁你死撚咗佢啦！咁、即係死撚咗呢個時間就做好分手，坦白講啊，慳翻個錢。 等等先， 我講埋先，我都係講埋先，慳翻個錢，到時通關咪多啲錢，多啲錢重除第二件啦。 等等，牛哥嗱，我又咁同你講，如果而家都聽緊你個未婚妻就，仲有兩三個月我估嘅就暑假到我講、你冇理由俾咗一年幾錢嚟噶，唔俾兩三個月條女報咗，你俾埋嗰兩三個月啦。 屌 你 老， 你又唔早講牛哥，你嗰半年嗰陣已經講啦。 係，我半年都有講過嘅。 因為而家點解？ 我同你做節目都有講下啦，呢啲咁嘅嘢啦，係咪先？ 因為 呢次有單 case 擺咗出嚟喺另一個報道，我先攞出嚟特登專題講嘅。平時我都講你仲唔肯分手？ 唔係即係咁講，因為 邊個你仲唔肯分手？屌你老味黐撚線！ 因為已經開始打疫苗，我覺得咧。因为啲僆仔九月都要开学噶啦，系咪真系唔使读书咩 ？OK， 咁多跨境学生。 下个礼拜啊，下个礼拜同你讲完个疫苗先至讲讲通关啦，好冇？好唔好？咁啊，哇，你都咬到几捻犀利噶嘛，爆晒咪？ 激烈啦， 正啊，我中意咁样，我中意咁样。咁啊，今日咁够讲啊，我冇站住你哥柄啊。 冇， 俾我有屌，我俾我有屌啊！好心你俾恩仔讲多啲嘢啦，咁样样啊。 够晒， 我一俾翻呢个微信俾你睇啊，屌柒我。诶、我想嘅咩？我唔忍唔得到啊嘛！好啦，节目时间差唔多，咁啊下个礼拜再见啦，拜拜。